这份满足感足以把煎熬磨练成自豪。 小学生都有打电话的，说哪地方的一个指示标标错了。接到这种电话，我都觉得孩子的意识都这么强，他能想到打一二三四五。你想我们多高兴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还是喜欢这份工作。 明白明白，这块的话，因为 在一二三四五市民服务热线的接线大厅里，600多个工位座无虚席，铃声、键盘声、询问声此起彼伏，但入耳的每一句话都透着一份耐心和理解。记者注意到，每个工位上都贴着一个手写的桌签，上面写着各种自我激励的话。对1400多个接线员来说，永远想把关心留给电话那头，把情绪留给自己。郭忠俭说， 他这个问题可能是不合理，那来电的时候他会发泄情绪啊，晚上呀或者睡不着呀，他会多唠唠，唠完之后他也说了，啊，我知道你们解决不了，但是我这心里堵着一口气。所以我们在接到这些电话的时候，确实是耐心听清。工位不固定，根据班务去排，当时领导就说咱们每个人写一句话贴在工位上，让任何一个坐在这儿的人就当激励自己吧。 季雪萌已经在一二三四五工作8年了。去年，他从电话接线转到了网络受理平台工作。8年间，一二三四五从最初只有一个微博账号，到现在拥有16个新媒体平台，全渠道受理市民诉求。季雪萌也全程见证了首都基层治理的决心和勇气。 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服务号，像咱们首都之窗的这个网站，包括北京通 APP 都可以留言了，我们能看到，然后我们就会进行处理。我们也是安排了24小时进行值守，我们跟热线是一样的，都是按照咱们接搜集办的这个标准时限来进行处理问题。 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已经正式实施，意味着每一位接线员的工作更有边界、有价值。刘缓回忆起7年前的自己，那时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听别人抱怨的普通客服，但现在职业光环却变得闪闪发亮。 现在身边的人会说，哎，你是在一二三四五工作吗？我遇到什么事儿，你看这个该怎么解决，体现了自己为民服务这样的一个价值，能让市民真正的快速有效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职能部门我们对接好了，他们才能把下一步的工作做好，还是要多学习吧。 下面请听本台编辑撰写的短评，以人民为中心完善接速急办制度建设。北京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了《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这是国内第一部规范接速急办工作的地方条例，是继《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之后，本市第二部与基层治理改革直接相关的新规，也是北京在城市治理改革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生动体现。接速急办是仅仅依靠人民群众的有效举措，知屋漏者在雨下，知正失者在草野。对于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广大人民群众最了解实际情况，最容易发现问题。接速急办正是因为扎根于人民，才有生命力，形成首都原创的北京经验。接速急办工作条例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有力保障。12345市民服务热线已经形成了许多很好的做法，维护了人民群众多方面的利益。围绕七有五性要求，条例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是一号响应、两种反馈、三律考核、四类排名、五种制度法制化，营造了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有了坚实根基。随着北京加快共同富裕步伐，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由物质生活需要更多的转向高质量社会公共产品需要。我们相信，随着条例出台，将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推动更好地补齐民生短板，以条例的有效实施全面提升服务效能。 践行绿色低碳，共建美丽家园。迎冬奥社区宣传系列活动昨天启动，目前北京多个社区正在创建冬奥社区，垃圾分类将成为冬奥社区的标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启动仪式上，10个涉奥重点街道小区被授予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村称号。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总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刘威介绍说，包括这10个示范小区村在内，目前全市已经有74个社区正在创办冬奥社区。

诚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虎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手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9月30日前享95折优惠，详询建行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46，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9月25号星期六，机动车不限行。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昨起实施，将给市民反映社会问题带来哪些变化。 京城京市中关村论坛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破题药品专利创新与保护。 北交所首次全网测试明天举行。 国内方面将关注哈尔滨已检测出病例基因测序显示为德尔塔毒株。 教育部要求艺考文化课成绩逐步提高，严控校考范围和规模。 八点开始是国际方面将关注外交部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 8:10，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2021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昨天启动，6处重要考古成果正式公布。 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玲和于浩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昨天审议通过了《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即日起开始实施。这也是国内第一部规范接速急办工作的地方条例，是继《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之后，北京市第二部与基层治理改革直接相关的新规。 条例首先明确了接速急办工作的功能定位和含义，规定接速急办制度围绕七有五信要求，在坚持党建引领吹哨报到机制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渠道和有效途径。 全面接速是法规最先明确的一大特色，同时呢，为市民提出诉求撑腰。条例明确，诉求人为了维护自身他人的正当的权益或者公共利益，可以就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民生需求等方面的事项提出诉求。 法规还划出了行为红线，要求诉求人如实表达诉求，对诉求内容的真实性负责，配合诉求办理工作，尊重工作人员，维护工作秩序，客观评价诉求办理情况。不得恶意反复拨打或者无正当理由长时间占用市民服务热线及其网络平台资源，妨碍他人反映诉求。 那北京市将会如何贯彻落实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的落实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务服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格的介绍。 下一步，我们将运用多种形式，通过全媒体渠道全面阐释接速急办改革的要义。近期市区负责同志将结合条例的宣传贯彻，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通过接听电话、解答政策、调度会商、深入问题的点位、听民意、解民忧，为群众办实事。为落实好条例，初步梳理出10余项配套的制度，查漏补缺，优化完善。 更好地保障市民的诉求得到更快速的响应，更高效的办理，更及时的反馈，让市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坚持分类施策，破解重点难点问题，出台改革政策解决历史性的难题，创新监管解决新业态新领域的问题，加强应急管理应对风险性的问题，加强上下联动、司法联动、央地联动，协同解决民生的难题。下一步，我们将升级企业服务热线，转变服务方式，聚焦企业反映的共性问题和高频事项，围绕具体场景推进改革攻坚，让企业实实在在地享受到首都改革发展的红利。 嗯，派单是接诉即办整个流程中的关键环节，今后如何派单有了法定流程，对权责明确、管辖清晰的直接派单至承办单位，其中直接派单至街道乡镇的同时送区政府督促协调解决。 对无法直接派单至具体承办单位但能够确定诉求所属行政区域的，派单至区政府协调办理，区政府组织相关单位推动诉求解决。那么接诉即办工作在社区当中效果如何呢？我们来听一听社区工作者李秀芬的介绍。 对12345让社区工作者和居民实现了零距离。之前我们想跟居民联系，人家未必有时间，现在问题来了，就给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跟居民打交道。只有真诚的交流了，才能了解和解决居民的真正的诉求。我们依托接诉即办推进解决了一些顽固的问题，使群众满意度得到了提升。接诉即办提升了我们社工团队的工作能力，在接诉即办的机制下，社区形成了，我们就以这个群众居民关心的问题为引领，开创多元多方共治的社区治理新局面。接诉即办呢是一面镜子，它反映出的是什么呢？是社区治理不同的阶段和治理的水平。12345呢是一根线，让有需要的居民找到社区，也让社区呢找到自己的服务对象。它更是我们居民民主意识的选题库，我们来从这里选取居民要什么，有什么样的问题，为社区发动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推动居民自治提供了契机。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京城京事，我们先来关注昨天开幕的中关村论坛。在中关村论坛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平行论坛上，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审判业务专家芮松燕法官介绍，随着新专利法的颁布与实施，构建起药品专利连接制度。 专利法将链接起药品上市审批程序与药品专利纠纷解决程序，衔接起药品监管部门和专利管理部门，嫁接起国民重病康复与救命药之间的希望之桥。 据了解，中关村论坛期间将举办25场平行论坛，颁发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有关奖项、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等一批重大创新研究成果，也将在论坛上发布。 再来说一说，北交所首次全网测试今天将会举行，为了验证各市场参与者技术系统对于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市各类业务的这种技术准备情况，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联合中国结算、深证通、中证指数共同搭建测试环境，供市场进行全网测试。 全网测试分为两轮，第一次全网测试时间是今天，第二次全网测试时间是10月9号，都在周六。 来自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昨天的消息，北京市从即日起到12月底将集中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领域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同时，一批个人、物业、企业和管理单位因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问题，吃罚单被曝光。 2022年北京市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昨天启动，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网上报名时间为10月5号到25号。网上报名时，考生要填写并核对本人的相关信息。报名期间，考生可对报名信息修改或重新填报。每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我们来说一说，23号，哈尔滨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例，都在巴彦县。根据目前已经检出病例基因测序情况来看，显示为德尔塔毒株。相关的流调溯源工作正在国家、省疾控专家指导下紧张有序的开展，并将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 截至24号零点，确诊病例行动轨迹涉及的巴彦、道里、南岗、松北一线三区第一轮核酸检测工作已经全都完成，实际采样315.7万人，除29人阳性之外，其余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教育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进一步扩大省级统考范围，到2024年基本实现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全覆盖，同时严控校考范围和规模。此外，从2024年起，对艺术类专业将分3类进行录取，并逐步提高文化成绩的要求。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您好。 哎，于浩你好。 哎，今天早上看到啊，还是有不小的这个雾气在。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昨天夜间呢，这个8点以后啊，是断断续续下着小雨，所以今天早上啊，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显得是雾气蒙蒙。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呢，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7.7毫米。目前呢，有零散的降云团啊，还在北部山区。今天白天呢，偏南风持续。像西部和北部山区啊，还有分散性的小雨，但城区以及平原地区没有降雨，最多啊就掉点雨点，对大家户外活动啊没有什么影响。 哦， 由于这个云层啊依然遮挡天空啊，今天最高气温在23度左右吧，和昨天是相差不大的。 嗯， 从早到晚都比较舒适。不过呢，就是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上午啊，还会出现全市性的小雨天气。这个夜间的降雨啊，有些时段呢会比较密集，尤其是北部的山间地区，所以在山区的朋友要注意防范。你好。 哎，那明天呢还是工作日哈，明天天气整体怎么样呢？ 明天就是上午啊还有点小雨，下午啊天气就转为多云的天气了。那么未来几天基本上就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主要的天气呢就是在28号的早晨以及30号的夜间，北京天气要转阴。 嗯， 其他时间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适中，感觉是比较舒适的。 嗯， 好， 好的，感谢全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谢谢全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早晨有轻雾，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降雨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 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呢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未来2天京城多降雨天气，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找中国银行领取优惠大惊喜啊，礼包涵盖超市、餐饮、住宿、出行等方方面面，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北京图书大厦为您准备了30余万种图书及音像制品，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及非遗互动体验。11黄金周，北京图书大厦邀您遨游书海。

核材料。美英两国向澳大利亚这一无核武器国家出口核潜艇，这意味着这些高度敏感的核材料及相关技术和设备的转让，且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无法有效核查澳方会不会将高浓油转用于核武器。澳方明知如此，却放弃购买常规动力潜艇，转向美英购买核潜艇。澳大利亚到底是何居心？澳大利亚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继续履行不扩散义务的诚意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其次，美英澳合作再次证明美英在核出口问题上露骨奉行双重标准，这将严重损害国际核不扩散的努力。三国此举必将向世界释放错误信号，刺激其他无核武器国家。不仅如此，澳大利亚引进核潜艇将损害南太无核区条约和东盟国家建立东南亚无核区的努力，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最后，美英澳多年来自诩为国际核不扩散努力的领导者，事实却很打脸，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扩散者。中方再次敦促三国倾听国际社会呼声，摒弃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撤销有关错误决定，忠实履行国际核不扩散义务，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事。 还是来自外交部的消息，近日中国援助的新冠疫苗分别抵达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肯尼亚等非洲国家，柬埔寨、古巴等国也收到了中国的医疗物资。中国已经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12亿剂新冠疫苗和原液，向150多个国家和1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 赵立坚表示，这既是中国同世界各国友好关系和深情厚谊的有力见证，也是我们各方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真实写照。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表示呢，中方援助的疫苗和物资如同及时雨一般，为各国抗击疫情、保护人民身体健康起到了积极重要作用。 中国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基础上，年内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只要新冠肺炎疫情一天不结束，中方开展抗疫国际合作的步伐就不会停歇，中国的努力和贡献就会继续。 再来关注美国，美国民主党掌控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负责调查国会山骚乱事件的特别委员会，当地时间23号首次发出传票，要求四名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高级官员提供书面文件并出庭作证。 据报道，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梅多斯、前代理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帕特尔、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以及前白宫社交媒体部主任斯卡维诺分别收到了传票。 以上四人被要求在10月7号前向委员会提供在国会山骚乱事件当天及前几天与特朗普的接触和联络情况，并在10月中旬在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上宣誓作证。 白宫方面当天发表声明称，国会山骚乱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总统拜登支持对该事件进行彻底调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今年1月6号，部分支持时任总统特朗普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示威者强行闯入美国国会大厦长达数小时，正在认证大选结果的参众两院的议席会议被迫中断。骚乱事件造成包括一名国会警察在内的5人死亡，大约140名执法人员受伤。 其实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的调查只不过是美国国内党争持续的一个缩影。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当地时间23号表示，鉴于共和党反对债务上限议题与临时拨款法案捆绑，民主党将在不提高债务上限的条件下推动国会通过这一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关门。 现阶段，民主共和两党依然没有能够就10月1号开始的新财年联邦预算案达成一致，这就意味着进入新财年，联邦政府将会只能依靠临时拨款法案批准的短期资金周转。如果资金耗尽而两党还是没有谈妥预算案的话，政府将不得不关门。 对此，佩洛西表示，无论如何，参众两院应在9月30号本财政年度结束前通过这项临时拨款法案。 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给联邦政府设定未履行已经产生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 那触及这条红线呢，就意味着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财政部长耶伦早前也警告，如果国会不迅速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或者是暂停其效力，那么联邦政府可能在今年十月份出现债务违约，将造成广泛的经济灾难。 在历史上，美国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政府债务违约。不过2011年因国会共和党人拒绝提高债务上限，国际评级机构首次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继而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一方面，美国国内在为政府财政上限争执提高争执不下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却依然不断在国外花大价钱扩展自己的军事影响力。美国众议院当地时间23号表决通过为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出资10亿美元的议案。这项资助计划呢，先前曾遭到了少数民主党籍议员的反对。 据报道，从铁穹10年前正式部署以色列以来，美国已经累计出资16亿美元。按照以色列官员的说法，铁穹成功拦截发射来自加沙地带数以千计的短程火箭弹和炮弹。 少数民主党籍的众议员呢，不满美国对以色列政策，认为以色列侵害巴勒斯坦人权，反对继续为铁穹出资。这些议员以阻碍临时拨款和债务上限法案通过相要挟，迫使民主党将这项出资计划从临时拨款和债务上限法案当中删除。 不过这个做法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招致反对。临时拨款和债务上限法案21号在众议院通过后，民主党方面立即表示将单独提交一份议案，以表决是否继续为铁穹出资。 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说，通过10亿美元出资反映国会在以色列安全问题上的团结，帮助以色列至关重要，因为以色列的安全对美国安全而言十分必要。按照程序呢，这项议案还需要提交到参议院来审议，具体日期还没有确定。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总裁选举进入倒计时，现任总裁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地时间23号再次公开表示支持他中意的人选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不过日本媒体普遍认为，河野现阶段虽领跑多项民调，但还难言胜券在握。 自民党总裁选举呢，在29号将会进行投票，而新当选的总裁也将顺利的成为日本的新首相。此前呢，菅义伟曾公开表示他力挺或称疫苗大臣的河野出任自民党新总裁。 按照菅义伟的说法，在河野主管下，日本全国接种新冠疫苗超过1.5亿剂次，接种率高于美国。河野现年58岁，曾任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近年来被舆论视为首相热门人选之一。他10号宣布加入自民党总裁角逐。 这次的总裁选举呢，共有4名候选人，除了河野之外，其他3人呢是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和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 其中岸田在自民党内有自己的派阀岸田派，获得前经济再生担当大臣甘利明的支持。高市的政策主张保守，获得前首相安倍晋三及其所在党内最大派系细田派部分议员支持。野田不属于自民党内的任何派系，党内基础较为薄弱。 根据先前公布的选举规则，我们看到383名自民党籍的国会议员每人一票，各地呢普通党员和党友，也就是不受党章约束的党外支持者所投票呢，折合383票，两者加一块是766票。不过呢，由于自民党前总务会长竹下亘前不久去世，那国会议员的票数呢减少到382票，地方票也相应的折成了382票，共计是764票，得票过半者就将会当选为总裁。 国际事件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昨天表示，将封堵所有贩毒道路，包括俄罗斯在内，许多国家可以帮助我们切断贩毒路线。他同时说，阿富汗的大麻种植也是一个严重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向农民提供一些替代方案。 穆贾希德说，塔利班正采取行动来清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眼下不需要外国援助。按照他的说法呢，阿富汗境内依然存在一部分伊斯兰国势力，但人数不多。 除了打击毒品和反恐，塔利班还希望在联合国框架下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20号曾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穆贾希德的同事沙欣为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

那边的压力，大家就可以就近有更多的选项活动。 目前公园开放时间为早8点到晚6点，市民可以现场在各个门区通过小管家线上服务平台扫码进入。经过设备人员等磨合期后，开放时间将调整为早6点到晚10点。市民可以通过小管家线上提前预约，凭预约码、有效证件及北京健康宝绿码进入公园。 好，旅游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国庆假期临近啊，昨天去哪儿网发布了2021年国庆假期出游分析数据。据了解，在中秋节后近一周时间，国庆假期的机票出票量明显加速，比中秋节前一周增长约20%。不过呢，一些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却更便宜了。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院长蓝翔分析，以往呢11黄金周前越早订机票越便宜，可是今年不一样了，越靠近假期买票可能更便宜 啊， 因为呢受到疫情的影响，人们的出行预订习惯也在发生变化嘛，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更适合说走就走，因此呢，临近节前可能会有便宜的机票捡漏。 具体来看，一周内北京至三亚国庆假期的机票均价是1076元，较2020年同期下降608元，降幅达36%。此外，上海至三亚国庆假期机票均价仅为816元，较2020年同期下降34%。 对此呢，蓝翔分析认为，由于这个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仅有10天的间隔，加之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出游的预订高峰比往年来的要晚一些，整体呢错后到假期前一周。不过呢，国庆假期的出行啊需求仍然还是在的，随着机票价格的下降，预订量呢也在不断的攀升，今年国庆假期有望成为出游最具性价比的一年。 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热门航线依然以一线城市为主。从目前的热门航线来看，排名前3的航线中有2条都是以北京作为目的地的航线，分别是成都至北京、深圳至北京。而这2条航线的出发地成都和深圳，在平台上也是购买北京环球影城门票的重要客源地。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资讯方面，我们先来关注考古啊。昨天呢，2021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在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动。北京市文物局发布了6处北京2021年度重要考古成果，其中包括陆县故城遗址、平谷百各庄汉代墓葬群、金中都遗址、正阳桥遗址、万寿寺东路遗址以及清固伦和靖公主原寝。 本次考古季将举办公众参与、考古体验、专题展览、云端展示、学术讲座等5大类，共计24项活动，让市民零距离感受考古魅力，体验文化内涵。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即将会修复完成的新工体什么样啊？在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由中赫集团呈现的大城小设展位上，展出了正处于复建改造阶段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场的效果图。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中赫工体建筑师黄颖指着面前一张几乎被国安绿铺满的工体内场效果图介绍说， 这个就能看到咱们内场的效果，我们的这整个看台这个坡度变高了，相当于变陡了。这样做的好处呢，第一是我们整个这个看台碗，它是一个碗形的嘛，聚拢感会特别强，对于这个观赛的体验就会更好，看台碗的这个数量就会升级，现在到68000多。这个改完之后，我们坐席的第一排距离场地的边线只有8.5米，这个对于球迷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数字，他们可以看的比赛更清晰。改造之后就没有原来400米跑道了。 跟老工体简单分为上下看台，并缺乏高端接待服务空间不一样，新工体在原有看台的基础上增加了中看台、包厢层、俱乐部层空间设置，各层都配置了为球迷服务的休息厅，观众不仅可以在看台上观赛，还可以在球场内的餐饮及零售点享受服务，通过视频、投影等方式实时关注比赛进程。 一共有4层看台，下看台、中看台和上看台。中看台的2层是包厢层， 真正的地面那一层是在1层看台的最上面， 差不多。 广大国安球迷最为关注的铁杆球迷看台仍然保持在北看台，标识系统还是保留原24号看台编号。 但是到北看台，我们铁杆球迷看台，所以您能看到看台是2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让看台的连续性更强，主场优势会更明显，排山倒海之势。 在每层看台面对球场的那个切面，几条丝带样的 LED 屏围满全场，而观众头顶上的罩棚的边缘则是绕场一周的全息投影。 就是有 LED 屏，这2层这是环圈的，然后这上面是回头会做全息投影， 其实就是跟大屏平行的啊， 这个比较宽嘛，到时候会更有场内的这种氛围感。 就像扣过来的大碗一样的罩棚，可以满足在任何天气情况下的赛事和观赛。 这个碗底掏了一个洞，可以保证我们的草坪采光通风。这块我们气流组织也是全部的设计过，保证到这个外面的空气可以全方位无死角的进入，然后保证68000座的这个观众能在一个湿度和温度比较适宜的情况下观赛。 在北京设计周中赫集团的大城小舍板块里，建筑师吴文一把这张工体完工时的图跟另外两张摆在了一起。 你看那三张照片，你大家一比较，最右边那张是1959年，中间是就是90年代的，它已经被改过啊。你现在大家不让拆的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它跟以前不一样了。最左边那张就将来2023改完以后又回到59年那样，真正是回到让大家记忆中十大建筑之一。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机采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老李，你装修的这民宿得花不少钱吧？ 不用担心，我有邮储银行民宿升级贷，它额度高，期限长，利率低，专为民宿老板纾难解困，您也快去试试吧。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等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十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杨军，今天为大家讲述杜永寿写给妻子诀别信背后的故事。杜永寿1906年出生于湖北荆门，1922年就读于龙泉中学。龙泉中学是五四运动后荆门学界传播新思潮和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心。在学校里，他受新思潮影响，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同年，以龙泉中学学生为主体，成立了荆门县学生联合会。杜永寿任会长。1923年后，受荆门籍共产党员胡梦平和在龙泉中学任教的共产党员张汝洛的影响，并聆听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萧楚女的演讲，杜永寿确立了自己革命志向，表示跟共产党走是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光明之路。他还积极串联各校进步学生，秘密成立读书会，常在夜深人静时一起阅读进步书籍，谈论革命。五卅惨案发生后，杜永寿以荆门县学联的名义组织并带领各校学生1000多人上街游行，慷慨激昂地控诉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号召各界同胞团结一致，打倒列强，救我中华，声援上海工人斗争。这次学生罢课游行长达1个月之久，为向群众宣传五卅惨案的真相，杜永寿同几个龙泉中学爱国学生组建了宣传队，自编文娱节目到农村演出，宣传反帝爱国主张。由于在斗争中的出色表现，经张汝洛介绍，杜永寿和宣传队同学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建立了中共龙泉中学党小组。之后经过党组织安排，杜永寿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之后 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转入地下工作，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军委秘书、鄂西特派员等职务。在此期间，杜永寿与省党务干部学校学员裴运文结婚。1928年，杜永寿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给临产的妻子裴运文留下了一封遗书。文妹，这是最后的谈话了。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含着满眶的热泪，可是这宝贵的泪珠，我不愿意它夺眶而出，因为我觉得流泪是一件极可耻的事，所以我始终是含笑着。文妹，请你用笑来答复我吧。我的命运的决定，不是在今日的唐训，而是在平时。我对于我自己命运的估量，一早知有今日。我不是时常对你说过吗？这就是乐园，是我最后的归宿，光荣的死。我含笑，我更望你含笑。我快乐，我愿你比我更快乐。文妹，欢欣鼓舞地来欢送我吧。你觉着太孤寂吗？人世上多的是革命的伴侣，你悲苦吗？人世上多的是寡妇孤儿，时代的牺牲者多着呢。你的前途应当是干，你的责任应当是干，你的命运更是你不得不干。干啊，只有干才是你的出路，人类的出路。免之。你的一切我都相信得过，然而你的痴情我觉得是你前途的障碍。快乐的恶魔，不要痴想着我吧。母亲的爱我恐怕比你要厉害吧，她孤苦一身，只剩我这个活宝贝，现在失掉了，是何等的伤感啊！你应当设法隐瞒他，混得一时是一时，这是你主要的责任。别的话不愿说，而且不忍说，你自己去想吧。我觉着我现在已是一个很清闲的人，身上的千斤的担子已经卸下了。快乐啊，我的许多朋友，你应当告知他们我是怎样怎样的快乐，叫他们不要悲悼。我万没有料到今天还能与你做最后的通讯，这封书是如何的宝贵啊！然而我不愿意你保存这一点墨迹，使你烦恼终身。我愿你如看浮云般的一眼便过。文，听我的话呀！几乎忘却了，还有我的小宝宝，我们爱的结晶。可怜他未出娘胎先失掉了父亲，无父之儿，将来谁人关照？我的意见是弃掉了，以免你的拖累，你自己斟酌行事吧。不说了，母亲、文妹、小宝宝，一切的朋友们，别了。明晨啪啪的枪声是我们最后一刹那诀别的标志，听着吧，再见。 S 永寿，1928年3月27日。写完这封信没几天，杜永寿在汉口英勇就义，年仅22岁。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就在上个星期，9月17号和20号，三名在中国空间站生活工作了90天的航天员们平安返航了。同时呢，天舟三号货运飞船顺利升空，并与中国空间站对接。中国的航天事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的稳步前进。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回顾呢，来认识一位航天人。张丽华，他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的研究员、项目经理、总设计师。近年来，他一边参与研发鹊桥号中继卫星，一边完成一些科学家的课题，把高深的科学设想在太空完成验证。向着太空的每一次进发，张丽华和他的团队都把认真和刻苦写到了更高远的天空之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由记者孙畅为您采制的《在地月间架起鹊桥》。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这里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鹊桥号中继卫星搭乘着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从这里出发奔向月球。 2018年5月28号，鹊桥中继星发射升空。半年以后，嫦娥四号探测器依靠鹊桥实现了人类首次月背软着陆，率先在月球的背面刻上了中国足迹。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研究员、鹊桥的总设计师张丽华，就是在地球和月背之间架起通讯桥梁的人。 到背面，因为月球刚好它的一面啊，由于这个特殊的一个动力学特性和潮汐锁定，那么它的 永远 是正面冲着我们，对，背面你永远是看不到的。你要在背面着陆的话，那就面临着通讯的问题，就是它没法和咱们地球或者地面站建立起联系，也就没法工作。要着陆月球背面，首先必须解决中继通讯的问题。 于是鹊桥号中继卫星选择环绕拉格朗日 L2 点，这是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引力动平衡点之一，在这儿能同时看到地球和月球的背面。而且中继星每年的燃料消耗只有几公斤，对整个任务的长期稳定运行非常有利。张丽华说，这个计划充分考虑了此前嫦娥三号的成功，是经过多方论证最终确定的。 航天东方红这块呢，实际上我们从事的是一个小卫星的研制工作。小卫星在这之前呢，实际上在很多领域都发挥了作用。我们公司呢，重点还是以遥感为主，遥感啊，空间科学、技术实验，其实很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当时呢，就是说嫦娥三号已经在正面实现了落月，如果说再去正面着陆一次，再重复同样的动作，大家觉得意义不大，那么就想着怎么样能够充分的发挥它的价值。所以做了好多论证，最终呢是从我们包括五院这边，像叶培建院士，这是我们升空探测老前辈，那么带领团队也是最后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就觉得我们还要做一些就是真正有创新、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到月球背面去。 航天人向来有敢于超越、勇于创新的精神。此前美国和欧洲一直在论证探索月背，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实现，这给了我们历史性的机会。2015到2016年间，鹊桥的方案确定了，决定2018年5月份在这个时间节点发射中继卫星。张丽华和团队当时只有2年多时间，从零开始搞研发。 这个还是不同的任务有不同的一个要求，有的任务可能这个时间节点上会宽松一点，当然有的任务呢，确确实实，不管是从国家的需要也好，或者一些特定用户的需求也好，那我就要在这个时间完成。那么我们所谓的就是后墙不倒，我们自己叫后墙不倒。那么这个时间节点立在那儿，你就得要按照这样一个目标。特别是作为我们项目负责人来讲，那就是要带领团队 确保在这个时间内来完成任务。 除了时间紧，航天工程更重要的是质量标准要求极高。 当然对于航天任务来讲，应该说进度还是第二位的。进度我们讲必须服从质量，质量是第一位的。所以在这个保证时间节点的前提下，还必须保证质量。航天对质量的要求更高。你像我们火箭也好，卫星也好，一旦升空，一旦上天，你人不可能上去修，这个就要求我们确保万无一失。所以呢，就是说赶进度或者保证这个时间节点，都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要保证质量，标准不能降。 为了按期保质完成中继星研制任务，无论是关键产品的试验，还是整星的总装和测试，张丽华总是工作在最前线。每一份重要报告他都会亲自审查，每一个风险环节他都要严抓细控。 在研制过程中，特别是研制工作，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那么有些问题也是，首先呢要想把它定位，把问题的这个症结找到，也是要费很多功夫，付出很多艰辛的。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里边有设计上的问题，有工艺上的问题，也有环境上的问题，就是各方面的因素都有可能。当然我们从搞航天来讲呢，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要把问题一定要在地面能够解决掉，避免就是再出现问题，到了一个你就没法挽救，地面再怎么着我们都可以解决。 那鹊桥发现过这样的问题吗？比如说 地面我们还是发现几个问题，就是甚至我们就是说反复的做同样一个卫星，做第十个第二十个它还可能出现问题。比如我们最后整星都集成好，我们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集成好了，然后基本的测试完了，然后又刚才说了我们还要做实验，就是模拟空间下的，因为在空间是真空条件下做实验，所以我们要在那个大的真空罐里来做实验。刚开始做不久，进罐子以后发现这个我们一个放大器的功率突然就掉下来了，原来是一个正常，一下子就这个我觉得有点晕了，看了半夜的时候这个功率就下来了，那这个出现问题呢就赶紧就终止，然后也是连夜呢就要排查问题，就是把每一个可能的原因你首先要把它想出来列在这儿，然后哪些可以排除掉。有些问题还好，就是说一看就知道这个症状在哪，有些很耗时间的，时间进度比较紧，出了问题以后也是，那你就得立即就得解决，不能耽搁，因为后面的时间都是整个节点在这摆着呢，所以就是也都是一旦有这样的问题，那就得查到，然后逐一的检查，这个工作量也是很大的。当然还好，就是说这个像我们这个问题呢，也要定位我们罐子里的地面连接电缆接口，就高频的这个连接接口，就像我们有线电视类似于那个头似的，有线电视插那个头似的，那个头刚好就那个头呢，它有一些磨损，就如果那个磨损比较厉害，或者是有一些脏东西的话，它就产生放电，就导致这个整个这个它就会有一个功率的反射，使得我们这个最后星上那个放大器上面给出的这个功率就是有问题了，显示出有问题。 遇到问题，张丽华会努力静下心来和团队一起寻求解决方案。同事们评价他有很强的心理素质，也有平和的心态。他自己说，要让嫦娥四号中继星不带上任何问题和疑点发射，让每一个试验队员不留下任何遗憾和愧疚，他们做到了。最终嫦娥四号成为畅想航天新时代的代表作，在中国和世界深空探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航天实际上发展了很多年，嫦娥四号任务做了应该说别人没有做过的事，走了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确实是意义应该说也是非常大的。鹊桥这个任务还是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嘛，应该说全国人民都比较关注，整个这个任务呢得到了一个圆满的完成，自己来讲感觉到也比较自豪，而且这个任务最终呢我们整个嫦娥四号的任务团队也得到了习主席和其他中央党的领导人的接见，给予了我们很高的评价，觉得能完成这样一项任务还是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吧。 曾经人类给月球背面假设过许多故事， 比如那里是外星人的聚集地，几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踪的战机就是被外星人劫持到了月背，还把飞机停在了一个陨石坑里。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想一睹月背的风采，终于嫦娥四号揭开了这个神秘面纱。国外的媒体和专家评价，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突破，而是清楚地表明中国技术已经达到多么卓越的程度。在探索宇宙的征程中，中国航天人始终稳扎稳打，也正是因为中国的空间研究不断深入，所以高校或者企业中的科学家也希望借助航天技术取得突破性的科学成果。2019年底，有一颗并不为多数人了解的小卫星发射升空，它是中山大学校长罗俊院士发起的研究计划，要在空间环境开展引力波探测，这就是天琴一号。总设计师依然是张丽华。 也是最近几年，那么特别是这个地面探到引力波以后呢，大家也觉得这个代表了一个科技的一个制高点。引力波不是说大家觉得好像说看到引力波这东西就是一个有无的问题，其实它是提供了我们观测宇宙的一种手段。就像我们用这个光学望远镜、哈勃望远镜，我们知道说看那个宇宙，那么它获取了很多图像，得到了很多信息。实际上它是从另一个维度上一种新的手段，通过引力波来观测宇宙，那么获取很多宇宙起源啊各方面的一些，就是有很多这个科学上的价值。 1916年，爱因斯坦基于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宇宙若是一池春水，那引力波就是黑洞、并合等剧烈天体物理运动过程触发的一圈圈涟漪。关于引力波的探测，国内外的科学家一直希望，无论是在地面上还是空间里，都有更新的发现。 整个天琴计划是中山大学校长罗俊院士提出的啊，我们也是经多年的合作，做一个相对规模小一点的实验星，把这一些到目前为止在地面上至少取得突破的一些关键技术能够再给验证一下。因为很多这方面技术在地面由于各种条件环境的限制，要是没法这个能够验证，所以就是要去轨道上验证。那我们就是承担这样一个使命。 在空间探测引力波，不仅意味着国家的科技水平逐步走向领先地位，还能通过和宇宙的互动探索宇宙奥秘。天琴一号是一颗只有100公斤的微小卫星，而它却给张丽华的卫星研制带来了极大的技术挑战。 这里边因为它很多东西都是以前航天器不用的一些技术，或者用不到的一些，像一些微推进系统啊，像微推进系统，它是要求是微牛级的。我们说像嫦娥这种任务，490牛啊，火箭站啊，或上1000牛啊，都是这个量。当然火箭更大了，我们不去跟火箭，我只是说航天器上这个卫星上这个，都是大的，都是上1000牛。我们小卫星用的也都是1牛啊5牛这个量级的。 嗯， 你想是这个微牛，1×10^6牛顿，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粒。所以这你要想把这样一个小的推力，而且它还是一个可变可调节的，并不是说恒定的一个力。所以要求的像对这类这个技术要求也是比较高的，要有很精确的敏感器，能够对这个流量进行测量，还要能够精确的控制啊。所以看得很小，但是技术含量还是蛮高的。 如果说嫦娥四号圆的是国人揽月之梦，而天琴一号就是在圆科学家的求索之梦。 它是第一步，我们后面呢还要不断的规划新的实验星。现在天琴一号去年12月20号发射的，所以这个卫星要求的寿命不长，是半年的寿命。我们已经到了寿命，所有要求的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都完成啊，各项这个指标也都达到了要求啊，应该说很多指标都远超这个当时给了这个一个要求。 嗯， 所以整个目前看呢，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就科学家想要完成的那些实验，其实就是天琴都已经 做技术验证，这一个目标已经实现了。 人家还是假期的一个桥梁，另外一个层面的鹊桥啊，就是什么梦想需要靠那颗卫星去实现。 实际上是帮科学家实现梦想嘛，就是帮着罗院士他们，因为他们是科学家，我们还是工程师嘛，我们实际上就是要造出来满足他要求的科学上要求的这样一个航天器或者卫星，但这个挑战性确实太大了。 我们这个呢应该大的规划啊，整个因为现在目前国内还有两个计划，主要一个是中大卢校长牵头的天津计划，还有国内还有中科院国务院士吴月亮院士他们牵头的一个太极计划。 嗯， 那么这两个计划都是在做工作，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做第一步的，还是发展一些未来所需要的技术，实际上属于打基础。 航天事业既是尖端的，也是基础的。尖端在于技术要求高，风险环节多，科学挑战大。基础是因为它能把不同领域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度，通讯、气象、天文、导航，还有我们今天节目所说的引力波。这不仅为祖国方方面面的发展助力，还为将来的跨越储存了强大的后劲儿。于是航天人总要不断地探索未知，区别于其他的总师在一个领域做深做细，张丽华设计研制的鹊桥号和天琴号给他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而他却总是乐在其中。 这个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特点吧，很多总师呢可能这一辈子从事的就是一个专业，一个领域，比如说做遥感卫星，这一辈子我就做的都是遥感卫星，或者我一辈子都是做这个通讯卫星。但是从我来讲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做重复的，一个做完了，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全新的，要面临很多挑战。设计是新的，有些产品是新的，你去工作的环境也是新的，确实也需要就是说投入更多的精力，要做好，都要努力把它做好。 工程不怕艰，工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作为70后的张丽华，自幼就对航天感兴趣，他继承了老前辈的谦逊朴素，又给年轻人树立了扎实能干的榜样。正是因为国家的需要，也因为理想的驱动，他愿意心无旁骛地完成工作。航天为梦，余生不移。 实际上我们航天这种性质的任务也是需要你站出来，需要你承担，那么你就要去承担。我觉得对于我们航天人也是义无反顾的，大家都不会退缩。交给你的任务，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都会勇敢地去承担，然后去把它做好。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认识两位主人公，一位是骁龙科技的创始人，还有一位北京热景生物技术。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插播一下最新的疫情数据。9月2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10例，包括黑龙江8例，都在哈尔滨市，福建2例，其中莆田市1例，厦门市1例。